日後墮落，咁都不如啊，我哋將你如今轉過啦，我哋做呢個善事，做呢個功德事，發呢個大菩提心嘅事，咁啊日後咧自己咧就修得而成就咧呢個出世嘅正果。所以好多人咧唔信因果啊，佢話有乜嘢死咗乜嘢都冇噶啦。有啲又話：我本來都做好事噶，點解又咁差呢？其實呢啲咁嘅世俗人嘅口頭禪啦，我就見得多聽得多啊。佢嘅口就話講做好事，根本實際嘅手拎都未做過啊。佢一面善心啦冇，不過咧，大家傾偈嗰陣時咧，講得天花亂墜。其實咧，佢真係利毫絲忽咁少啊，佢都未明白個心，佢根本就冇布施過。佢呢個善心嘅從何來呢？所以信佛嘅人唔係重於呢個理論，不過呢個理論呢，你要明白，你要研究，但係你明白啊，研究到清清楚楚之後，你就最緊要實行，要深信因果啊，好重要啊！咁啊，從前啊，有個巴掌老師。咁我哋中國呢個中門下有兩句話，個馬祖就邊松林，百丈就立天梯啊。咁馬祖咧，佢就起松林，舊時冇松林噶，舊時嗰啲出家人咧冇一個正正式式咧呢個實體嘅住宿地方。咁啊，從呢個馬祖開始咧，佢就覺得嗰啲出家人啊，即係好多地方咧，佢就不能住。有啲又冇地方，又冇呢個十方上師，所以由嗰個時候馬祖咧，先至建同林廣州呢個出家人咧，共同在一個地方咧修行。但係初初建同林就冇呢個規矩啊，咁啊到到呢個百丈老祖先咧，咁佢就立天規啦。咁啊就今日呢個佛教裏邊咧，有一本叫做《百丈天規》啦，裏邊咧講得啊。呢個叢林個規矩裏面咧，講得好詳細啊！喺呢個美國，我哋中國人讀書啊，所謂攞博士位啦，讀呢個哲學啊，亦都有好多人咧，以研究呢個百丈天規咧為一個題目，為攞博士嘅題目，即係寫博士論文咧，以呢個百丈天規咧為佢寫呢個博士論文嘅資料。咁啊！呢個八丈老祖師既然能夠立天規，當然係一時嘅主持人咧，係一個所謂大善知識，係一個明眼人。咁佢就常常登座說法。咁佢有一次佢講經咧，咁啊有下邊有個老人家咧嚟聽經。咁啊聽完經咧就唔見得佢噶啦，你去揾佢都揾佢唔到。咁啊當然啦，咁我哋大家共聚一堂，跟下聽經。咁啊聽完經，如果熟嘅就聽兩句。如果唔熟嘅就走人，即使系熟嘅就都不能多傾啊，再得傾兩句客氣話問候話，各走各噶啦。啊，如果話冇朋友，大家都唔識啊，更加走咗都冇人知，點知邊個走咗啫？去中去西，我哋點知啊？係嘛？所以呢個老人家八丈祖師講咗一次經咧，咁啊嗰種日日都有個老人家嚟聽經，咁啊聽完經咧就唔見得佢。咁啊，當然大家都唔介意啊，因為大家共聚一堂聽經，咁啊你聽你嘅，你走你嘅，我聽我，我走我咧。到咗最後，咁啊八丈老祖師就講完經啦，咁啊大家都走啦，佢老人家準備去了啦。啊，但係呢個老人家咧，佢唔走啊，佢就跪喺度。啊，咁啊呢個八丈祖師啊，你跪做乜事咧？你有乜嘢要同我商量咧？佢話冇嘢。他說我想請你老人家代我轉一句話，即是來一個轉語，意思就是說講錯一句話，希望你和我轉一轉改回去。那問這個八丈老祖，那你要我怎樣跟你改呢？他就說，他說我五百生以前都是這次的主持人，他說但是當時呢就是一個學者嚟親近我，請我開示。佢就提出一個問題，佢話修行人啊，還落因果否？呢個修行人啊，仲有冇因果咧？ 咁啊，當時佢就答錯句話，佢話不落因果，即等於冇因果啦。咁人就講錯話啦。咁啊，點解不落因果啫？就講錯一句話，所以五百世墮落做呢個狐狸身。咁啊，但係狐狸就可以成仙靈噶喎。咁啊，佢就今生第五百世啦。咁啊，佢啲善根亦都有，佢畜生都係一個大法師啊，有善根。咁佢五百世呢個狐狸身報應啦，報完啦。咁佢今生咧，佢就能從呢個狐狸身啊，就日日變成一個老人家嘅身咧，就嚟聽呢個法上老祖師啦講經。咁啊，今日機緣到啦，咁佢就想請呢個法上老祖師咧，睇佢啊，在呢個不落因果呢句話裏邊咧，點一點，即係改正一下。咁啊，當時呢個法上老祖師都好同情佢，佢好啊，嗱，佢話一下咧，我就代表你嘅當年坐上呢個法座，你啊即刻等於當年呢個學者去問嗰個問你，嗱，你又代表呢個學者嚟，你一下問我，咁啊，當時呢個老人家咧，佢就問啦，佢話修行人還落因果否？當時八丈禅師就再佢點一句，佢話不。昧因果啊，即系好似个日字边咧，呢边咧加个昧字啊。不昧即系唔错，唔能够昏昧，唔能够错误，唔能够错误啲乜嘢咧？呢个因果，即系话你问修行人啊，仲落唔落因果？有冇因果？有，有因果，不昧因果，唔能够咧忘咗呢个因果啊。唔能够讲冇因果，绝对不能咁样讲。咁就同佢剪咗一剪，即系改变咗咧。佢即系喺度叩头顶礼，咁就走咗去啦。从今又见唔到佢啦。佢已经呢个狐狸身咧冇咗啦。从此自己死咗之后咧，再唔堕呢个狐狸身啦。嗱，我哋想一想啊，咁啊呢个公案咧，应该好多人都听过。可是我哋咧，无论讲嘅。以共呢个听嘅，我哋最紧要咧，就要将佢啊呢个中心呢、这个意思咧，要了解，讲嘅要交代。意思就系话，你唔能够讲话一切法不落因果，其实人人啊都在呢个因果里边咧系过日子，任何人啊一日未了生死以前啊，都唔能够逃得出呢个因果。即使你见到呢个事情嘅境界，你未曾究竟成佛之人啊，都唔能够离得开呢个因果。所谓十八界嘅宣法，都系不能离开呢个因果。若果离开呢个因果啊，仲边是有道理可谈啊？冇道理可谈啊！所以呢个因果啦，系最重要嘅道理，亦都我哋每一个初发心学佛嘅人啊。你一定要信因果，善因就善果啊，恶因就恶果啊，千万不能够疏忽啊！嗱，好简单，如果我家下一上台就硬系啲人就闹啊，你哋早就已经走咗啦。阿法师有冇搞错啊？我嚟听你讲嘢，你动唔动听都冇问题啦。总之你讲我就听啦，有咩人闹我啫？肯定五分钟你就。走都走唔切啊！即使你唔打我，唔搏我啊，你真系实行会走啊！相信我啲电话，你就冇理由反对。啊，咁如果你话我即系即使冇赞叹你哋，啊冇话你哋好，咁啊，但系尽我嘅能力咧，向各位啲发言，讲下呢个佛嘅理论，咁啊，起码都生个欢喜心，都听得都唔错，咁啊，假定咁讲咧，咁啊，起码大家都坐得正正正正。呢种咧就系佢哋因果里边啊一个最显浅嘅道理。如果我家开口就闹你哋，又讲啲唔礼貌嘅说话，跟住老祖啊就唔嚟，从今以后你都唔会嚟啦。呢、这个肯定啊，点解？因为我做得唔好咧，我呢个因种得唔好啊。咁啊，家下请你讲道理，咁一嚟想成闹人啫，咁变成我呢个因咧种得唔好。所得的后果咧，你哋全体都同时咧离席啦，从今以后咧都唔会再嚟噶啦。咁但系如果我哋加尽我嘅能力， 信我所知，同大家结下缘，大家都我欢喜心，咁大家都有一种嘅感情响处啦。大家都几好啊，发展都唔错。我就觉得大家咧都听得都唔错。咁所以呢种就叫做善因啊，所以就感觉大家共聚一堂，就叫做善果啦。呢种就叫做最微，系最显浅嘅因果理论。其实我哋啊，感心动念啊，都不能离开呢个因果。好啦，咁我哋加忏悔一章，就系在呢个坏因果，在呢个不良因果，在呢个恶因果呢方面咧嚟讲啊。咁如果我哋都系善因，都系发大菩提心，都系行菩萨道，个个都发大善心，不够诚实道，咁仲使乜忏悔啫？就因为我哋加净止咧，所以要忏悔业障者，而佛咧知道我哋啊，所谓罪业深重啊，所谓嗰啲罪业咧，激度咧高而深，如果沉落去咧，深如大海啊，佢个坚实咧，如同嗰啲砖咁实啊。所以佛大慈悲，叫我哋忏悔。点样忏悔？就系、是、要心定因果啊，绝对不能够啦吓，唔好啦，落于啊错因果。你一定咧要心信因果啊，你一念念佛为因啊，日后就往生净土啦。你一念念边际因为因啊，日后你亦同样往生净土啊。你一念之间，受持十大愿，你日后亦都同样往生净土啊！咁因为我哋有业障，有呢个烦恼，亦都肯因为烦恼而造业，知道呢个未来嘅恶果，所以佛大慈大悲，要我哋咧忏悔，心诚因果。咁第二咧，就生一个恐怖心啊！我哋因为生一个恐怖心，所以就要忏悔业障。咩叫恐怖心呢？嗱，我哋心经里边咧又有几句话啦。咁话无有恐怖，都远离颠倒梦想，仲要究竟涅槃啊！而且三世诸佛都依波若波罗蜜多个德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咁啊，点解我哋有恐怖啊？咁啊，生死就恐怖啦。你唔好话嗰个人死咗难睇，我哋睇都惊啊！咁我都好惊啊，真系啊！我啊从来唔敢摸嘅话，好多人问我啊家下就大胆咗添啊！我初去夏威夷咧，人问法师啊，喂你系牧师喎，你系传道师喎，有信徒死咗啊，我去做咗一次翻嚟啦，我成晚真系我试啊，最初啊嗰晚都唔敢冲入场，我啊最怕，我真系最怕，但系家阵子咧我都做咗啦，做咗多咧即系啊比较咧个心量咧。即系个胆咪大啲，我同打正咧，仲企咗埋佢个头嗰处帮佢打啦吓，咁啊大胆咗。咁你话死咗都咁可怕啦，其实啊咁都唔算可怕。嗰、那个临死嗰个人啊，嗰种个恐怖啊，所以话嗰啲恶境界现前啊，我就临命终时啊，你一生嘅思念恶嗰种嘅境界都现前，不过只有佢睇到，呢个系佢嘅业障，我哋外人睇唔到。所以临命终时啊，你有一个替佢念佛啊，真系功德无量啊！临命终时能够感到有个善知识开导叫佢念佛啊，呢个人都有啲善根深厚啊，唔简单啊！咁啊，因为生我哋大家都唔知点样辛苦法，点样痛苦法，我哋太细啦，就知识离开啊！但系等到我哋日后死啦，除非就意外啦。咁咪突然间死咗都唔知嘅，嗱，如果真真正要病，病一个时期，然后先就病到不能再病啦，咁至死啦，真系一件好痛苦，亦都好恐怖。所以观自陀就行心般若波罗蜜多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一度一切苦啦，所以都无有恐怖啊，远离呢个颠倒梦想啊。但系我哋咧，仲未曾学到观音菩萨。一条头毛咁细个功夫啊！咁我哋仲系在呢个生死轮回，仲系有呢个生死嘅恐怖。好啦，咁啊，生死嘅恐怖就系果报啊！咁啊，果报就不离因啦，因中就系罪业，即系我哋嗰啲恶业嘅业障。 咁啊，現在佛呢，如果我哋參悔業障，為乜事？就係要我哋生恐怖心，恐怖日後啊，死嗰陣時嗰種嘅痛苦，不得今生如此啊！一日未有生死，起碼未出三界，未證阿羅漢啊，都在呢個六道輪迴，生又死，死又生，生又死，死又生啊！而《楞嚴經》所講嘅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於諸所能都未有休息啊！咁啊，呢種咁嘅生死嘅果報，生死嘅痛苦啊，一定我哋要受啊！為乜事咧？我哋罪業深重，由呢個罪業之因就感到呢個無量生死嘅痛苦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想截斷呢個生死流，唯一辦法咧就係、是、要啊好好地老老實實啊要懺悔業障。咁啊，業障懺悔啦，咁啊冇咗呢個罪業之因咧，咁啊日後你就冇咗呢個生死恐怖嗰種嘅果報。咁啊，點樣懺悔咧？咁啊，亦係老老實實拜佛念佛，或者咧自己觀照自心，不管是懺與共理懺啊，你只要老老實懺悔，你嘅罪業就可以消除。咁啊，還有一種咧，就要孝順父母。咁啊，一般嘅人咧，對自己嘅父母啊唔尊敬。但是其中亦都包括呢所謂不尊敬師長，所謂破壞佛法，或者破這個廣經弘道者，這些都是我們的罪業。不過一般人呢，你真真正正做其他破壞佛法的事啊，雖然有，但是呢不是很多，有人破法，但是对整个人类来讲呢，都不是说很严重的事，不过对他不信的，真真正正怀疑这个不良的思想呢，如果专心一意破坏佛教的呢，就不是挺多的。咁啊，但是呢，不孝顺父母，不尊敬师长，这些就常人所有了，尤其是今日呢這個教育的制度。咁啊，開學校就等於做生意，而呢個父母送呢個兒女去讀書，也不過咧交咗學費，我哋應該享受呢種咁嘅權利。但係對於呢個細路仔嚟講咧，除咗呢個功課嘅壓力大之外啊，呢個德學嘅修養咧係好少嘅，唔夠嘅。咁啊，所以佢日後雖然佢人點樣聰明，點樣有辦法揾錢，但係因為呢個德慾咧受得唔夠啊，就變成咧佢對佢自己父母、對佢自己嘅師長唔一定咧好尊敬。以我哋舊時呢個中國人嘅傳統嘅師徒關係，因為學剃頭都學三年啊，真係磨教剪都要磨三年啊，都要學三年啊。咁個學會之後咧，佢對佢自己呢個師傅啊，都唔知幾尊敬嘅。呢個師徒關係啊，保持得好密切嘅。所謂上一代同下一代咧，冇呢個代溝，而係一代前一代咧，咁嚟到教落去。但係家陣時咧，冇呢啲歌仔唱啦。讀完書畢業之後，個老師信乜都唔知啊，好多啊，唔係奇啊，就因為咧，佢冇咗呢個德慾。只是大家站在这个利益的立场，来到一个就办学，第一个就为搵钱而读书，咁变成一个冇咗呢个尊师重道咧呢一种嘅观念，所以呢个社会嘅人情更薄，呢啲言辞咧都系属于呢个功利主义啊，冇咗呢个德学嘅修养啊，更加冇呢个佛法嘅修养。咁啊，所以由呢个功利主义对于自己嘅长辈唔尊敬，呢个亦系一种罪孽啊！都知道用呢个省庵大师嘅《护法菩提心论》里边讲，点解啊要报呢个师长恩啊？ 若无呢个世间嘅施舍，唔能够增加我呢个礼仪啊！若无呢个出世嘅师长啊，我不懂佛法啊！如果不懂呢个礼仪，与呢个禽兽有乜唔同？如果唔懂呢个出世间嘅道理啊，如何能够了生死呢？所以沈庵大师啊，亦都有见及此，佢写呢本《劝发菩提心文》，亦都写得清清楚楚啊，劝我哋呢个后世同晚辈啊，要对呢个长辈咧要尊敬啊，要饮水思源，无父母不能生自己呢个色身啊，冇呢个善知识唔能够增加我呢个礼仪啊，冇呢个出世嘅大德啊，如何能够领导以及增长我哋嘅道心呢？所以我哋应该咧，要对父母、对师长、对任何人都要尊敬，都要孝顺。所以话《梵网经》咧，孝就叫做戒。你孝顺为呢个至道之法，孝顺先叫做系戒啊。所以我哋孝顺父母师长是一件咧好重要的事，应该要做。咁如果唔孝顺父母啊，反而唔尊敬自己个父母，唔尊敬自己个师长咧，这个都是一件好大的罪。咁啊，所以佛咧就知道呢个末世嘅众生有好多咁情形，所以就设呢个普贤菩萨行愿品。咁就用我哋咧孝顺父母，要好好地忏悔，要以呢个十大愿王，唔单话时时啊，广修供养法，亦都供养自己嘅父母师长，亦都以此呢个十大愿王啊，嚟到教导自己嘅父母，教导自己呢个长辈，只要人人咧都能够真真正正啊，切实脚踏实地啊。广行呢个十大愿王，咁呢个人咧就明为佢哋真真正正嘅忏悔者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就将呢个忏悔嘅道理啊，咁啊略为咧系同各位咧系介绍咯。咁啊，下个礼拜咧先会正式咧系入呢个经文解释乜嘢叫做忏悔业障。好啦，咁啊向下问上，付于下星期啦。你即系为咩事案？我哋要忏悔业障，忏悔业障有几多种？忏悔业障有啲乜嘢个好处？咁我哋已经咧系解释过。咁我哋现在咧就正式咧系经文啊个福字善男子，愿忏悔业障者。咁啊福字啊就福于上一者礼敬之佛。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。我哋今次其次嘅就系、是、呢个第四种咧，系忏悔业障啦。所以话服侍，咁啊善男子就系包括呢个善女人，呢个系文字嘅假略。咁啊千万咧就唔好误会啊，好似咧系男子就可以信佛。女子咧啊，唔可以信佛，绝对唔系咁样讲。咁啊，善男子就系包括有善女人，不凡系一心向佛，都名为嗰个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咁啊，我哋在本品啊，普贤菩萨行愿品啦。咁啊，我哋就可以话，逢系受持。十大愿王的人啊，我哋都可以尊称佢为咧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咁啊，愿忏悔业障者，愿就系所谓咁解。咁啊，乜嘢叫做忏悔业障咧？咁啊，先咧就标起呢个题目，向下咧。就解释啦，所谓忏者就是忏免前非，即是我哋从前做过乜嘢错事都好啊，咁我哋最紧要咧 有一念啊，所謂改過之心。咁啊，孔老夫子講啊，佢話誰人無過呢？佢過而能改啲事莫大言啊！一個人咧唔怕做錯，但我哋最緊要咧要接受呢個現實。我哋自己真係做錯咗啦，咁我哋自己咧就好好地要悔改，要懺罪，所以懺免從前嘅罪，即係做錯啊，就名為叫做咧係個懺字，悔咧就係悔改啦。咁我哋知道從前咧曾經咧做錯一次，咁啊現在我哋要決定。真系咧，痛定思痛啊，立定决心，咁啊，从今以后啊，唔再犯，唔再做，咁所以咧就名为咧叫做悔。咁啊，菩萨念佛三昧经里边咧就讲啊，佢话一个行菩萨道嘅人个菩萨啊，就有四件事咧，我哋应该要做嘅。咁啊，第四件事咧，第一就系昼夜六时绝罪忏悔；第二系常念诸佛，系不狂众生；第三啊系修六和敬，不生愧慢啊；第四系勤修六念的二垢头念。咁啊，呢四个小题目咧，嗱，现在我哋将佢啊嚟到略为咧解释下。實際上咧，呢啲道理啊，每一個學佛嘅人，包括我哋出家啊，都在內啦。所謂呢個四事啊，我哋要常常做得到啊。嗱，第一就叫做晝夜六時，就絕罪懺悔。晝夜就即係日頭，包括夜晚。日頭有十二個時。晚上啊，系有十二个时，咁啊夹埋嚟咧，就系叫做昼夜。就系呢个金刚经里边讲啊，佢话初一份、中一份、后一份，就系为佢哋日头呢三个时间，即系朝头早、中午同埋下午。咁啊，如果夜晚咧，就系初夜、中夜。同埋後夜，初夜咧就係六點鐘以後咁啦，咁啊到到夜晚十一點鐘叫做初夜，咁啊十一點以後叫做第二朝嘅兩三點鐘咧就叫做中夜，差唔多天光呢段時間咧，咁佢就後夜啦，咁啊合埋咧叫做日三時，夜三時。咁就叫做昼夜六时，咁啊绝罪忏悔，就恐怕有人就问啦，咁啊点解我哋啊所谓昼夜六时都要说自己个罪过，即系讲俾人听，将自己曾经咧系做过啲乜嘢个过失，要话俾人听。然后啊，先至依法嚟到忏悔。咁啊，之后恐怕有人家就问我哋点解啊？会有咁多个罪孽呢？其实呢，在我哋个凡夫位中啊，如同地藏菩萨所讲啊，我起心动念啊，都无非是罪，都无非是孽啊。我哋呢，大家都冇神通。嗱咁我谂乜嘢，当然系你唔知啦。但系你谂乜嘢，我亦系唔知啊。不过咧，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，虽然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啊呢个心谂啲乜嘢，即系别人唔知我，我唔知人。可是你自己咧，就一定系知道嘅。你自己好好回想一下。嗱，咁啊，今下夜晚啦。咁啊，虽然今下都系食饭嘅时候，未瞓觉，冇咁早。两个钟头之后，十点钟应该开始瞓觉啦。咁啊，你未瞓觉以前啊，你啊自己坐一个堂厕又好，坐一个客厅又好，你自己啊闭埋双眼。其实咧，我哋谂乜日啊， 当然可能未必都真系做出唔好嘅事，可能我唔会都做出嗰啲真系好坏嘅事，但系我哋呢个心念，说不定咧，我哋每个人有先谂下啦吓。喂，我哋点样发财咧？但我哋得到啲乜嘢咧？我哋点样自己着数啲咧？吓、啊，做生意嘅宣传都打得密啲咧？其实咧，我哋咧每一个人啊，呢、这个心念里边嘅人咧，想好多嗰啲问题。咁啊，好多问题都唔正常噶，而系正常嗰啲仲好啊。好多问题都唔正常啊。咁虽然别人咧就唔知谂乜，若在你亦都冇做到出嚟，但系虽然系如此啊，你起咗呢个心念咧，都系一种个罪业嚟噶。所以我哋起心动念啊，无非咧就系罪，无非咧就系业。咁啊，通常讲，如果每一件嘅过去，你经过一晚啊，你都唔好啲发怒忏悔啊，咁啊呢个过去就要加倍噶啦，就要加倍啊。咁啊，所以啊，经常讲啊，佢话如果啊，嗰啲罪业系有呢个体相啊，真系罪虚空间都不能容受啊。就说明咧，我哋每日咧起心动念咧，好多嗰啲坏事业唔正常。咁所以我哋就应该咧就要好好地，要时时都检点啊，所谓照顾自己咧呢、这个清净嘅念头，唔好俾佢咧起咁多嗰啲唔正常嘅坏事业。咁啊，第二。就是心信之佛不旁众生啊！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，佢唔系穷苦出身啊，佢本身咧就系一个王子，相信大家咧都知得呢一个大概。佢又真系睇破呢个红尘，佢先系出家啊！嗱，同时仲有一样啊，有人今晚点解佛啊？既然度呢个六道众生，包括天、阿修罗，亦都包括地狱和畜生啊，咁啊，点解佢又唔生到天上去出世度众生？佢又唔响呢个恶道嗰度出世度众生，咁啊，佢偏偏要响呢个人道，人道之中咧，佢又生在呢个皇帝之家而出家，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噶。我哋知道天上嗰啲福报啊。好大啊！越高层天咧，佢个福报啊就越大。咁啊，福报大嘅人咧，你叫佢修道啊，唔系一容易嘅事啊！你唔好话天福咁大啊，就算我哋普通呢个人间咧，真系嗰啲所谓有钱人家啊，即使唔好话顶尖有钱，总之佢个环境咧。比一般人咧富有好多，啊，属于有钱人家之一类啦。啊，你欠佢面实咧，唔系话好容易啦，系做得到嘅。就因为佢每日啦，佢享福嘅时间太多啦。咁啊，你话咩辛苦啊？啊，咩罪孽啊？啊，你提起佢嘅道心，呢个咧系唔容易噶，唔容易啊！啊，咁如果你话嗰啲恶道嘅众生，嗱咁啊地狱，我哋未人睇到啊，嗱恶鬼或者我哋都未睇到，但系畜生我哋就见得多啦，猪啊鸡啊鸭啊鸭嘛，咁通通都系畜生。你话佢哋有咩心思咧？佢就冇咩心思啊！你即系对佢讲话，佢又唔懂啦。啊，你叫佢发心，佢又唔懂啦。我哋只个发言啦，替佢祝福，但系佢根本就唔懂。你话生到天上大福唔容易发心，生到呢个三恶道，佢受苦来唔切，亦都唔容易发心啊！唯有生到呢个人道，人呢有理智，人呢有苦有乐，有好多系好痛苦，有好多系好快乐。但当佢一个转变嘅时候啊，佢就会咧。呢、这个心咧发得起嚟，好多咧都真真正正啊睇到化啦，或者咧 啊，佢过好多事过多，最后都系不过如此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发心出家，或者发心真正做一个居士咧，学佛呢种人亦都好多。咁啊，但在人之中咧，实亦都恐怕，如果呢个穷苦嘅身份出家，恐怕咧别人咧睇少啊，好多人好似你冇饭食啊，走个出家啫咁。咁亦都有好多呢个问题，所以实呢一方面，生在呢个人道。人道呢就是有苦就有乐，有苦有乐。咁当佢呢个环境转变之时，咁佢呢会发心学佛。但你又恐怕人道话都系呢个穷苦出身，所以佛呢就生在呢个皇宫啊，佢真系一个太子嘅身份。你就像呢个印度嘅历史里面呢都有得考究噶。可以呢查得到的，他是当时加皮罗卫国一个太子的身份。咁以太子的身份呢出家。咁但是实他本来就是一个王子的身份，可以说呢是大富大贵啦。咁以旧时一个皇帝呢有句话都是王土就王民。这个国家一分的土地一分的财物都是这个皇帝所有的，别人不能侵占的。那么当然他很有势力很有权威，那么他能够看得破出家，又最后结果呢他成佛为了个先知先觉者，那么可见就不简单了。那么也都可以说就是后来啊同佢出家嘅弟子咧，亦都好多系大富大贵嘅，唔系穷佬啊，唔系真系好似现世冇得食啦，走个佛堂有法食咁咪出家啦，啊绝对唔系咁啊，啊千万唔好谂错咗呢个主意，以为我哋啲出家人咧个个都好似冇法食咁啊，都出家有法食，绝对唔系咁啊，咁啊既然佢唔系为呢个生活而出家。咁佢本身又咁大富大贵，咁佢为乜事咁出家咧？咁当然有佢个目的啦。咁佢个目的咧就系咧，既不求名利啊，第一就系为自己嘅了生死嘅问题，即系为自己嘅解脱，呢个系最现实嘅。所谓每一个人嘅痛苦，系佢每一个人自己一手造成，系自己受啊。而每一个人嘅快乐，所谓出世的快乐，这个心理的安宁啊，的修养啊，亦是他自己造成的。苦与共乐都是自己造成的。那么所以他一方面要自己好好地修养，自己离苦得到这个出世的快乐，那么然后才要以自己啊所谓明白的，以自己这个修学所证得到的境界呢，咁啊，照样咧讲翻出嚟，咁啊，使到呢个后来者，不管系当时亲近佢，就或者咧，我哋现在从呢个经典上边了解得到，咁啊，照样咧去修学，照样咧去力行，自己亦都有机会咧同佛啊一样，可以解脱生死，证佛道。咁啊，佛系自己一个过来人，佢将佢自己嘅经验讲出嚟咧，佢冇一句咧系呃我哋嘅，佢冇一句咧系唔正常嘅，句句都系从佢自己呢个自心里边咧讲出嚟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话：如来系真语者，系实语者，系言语者，系不狂语者，冇一句大话。凡有所讲都是句句真实。那么既然佛对我们所讲的教义的道理句句都是真实，那么我们应该做一个真正佛弟子。那么怎么样呢？你就要学佛所学，佛最初怎样学习我们又怎样学习，就要行佛所行，佛最初怎样修行 我哋咧亦都要点样修行。嗱，咁啊，佛就自利兼利他，我哋亦都要学习一样，自己修养得到利益，亦都以自己呢个利益咧，尽量咧去教导人。咁啊，能够自利利他咧，先系个真佛子，亦都说明我哋咧深深体验进得个佛咧。教导我哋啊，无论自修得益，抑或导人令人得益，句句都系真实，冇欺狂我哋。咁啊，第三就系、是、修六和经，就不生愧慢。咁啊，呢两句咧可以讲系专指我哋出家人嚟讲嘅，系单系对我哋出家嘅法师讲，包括男出家、女众出家。所谓六和经啊。这个六种呢，这个和和气气的法门，咁啊，呢六种和和气气的法门啦，例如我哋的身，咁啊，大家都同住一个地方，唔能够有呢个打斗的事案发生，大家都要好客气啊。我哋大家同意呢个嘴咧唔能够闹交，唔能够嘈嘈吵吵。我哋嘅心咧，大家要互相尊敬，要生个欢喜心。你见到我生个尊敬心、欢喜心，我见到你亦要生个欢喜心，要生个尊敬心。咁啊，有一种叫做戒和同修，大家咧都系受咁啊，只不过咧系资历嘅问题。啊，你受早一年，我受迟一年，咁啊，你咪比我资历老啲咯。凡系呢个大集会，我嘅规矩咧，唔论你嘅名望啊。你是即使是一流大法师，所谓能言善辩，这个一点都不假。但是一到这个庄严法会啊，或者今天有一千个人做一个法会，或者几多个百人做一个法会，那我们坐的就是论戒坐的嘛。你是哪一个人先受戒，那就坐在前面，坐在中间，这个人受戒受得迟的呢，那就坐在旁边，就坐在背后。这个就尊重呢这个戒法，所以我们出家就不论这个老少啊。你即使今年是九十岁，那么九十岁啦，但是如果你今日出家呢，你今日受戒先啊，不受戒不算啊，一岁，即是刚刚出世的。那么但是如果你望于那些后生的，或者是三十岁，但是他二十岁就出家受戒，他有了十年。咁你虽然九十岁啊，呢个世俗嘅岁数，唔系我哋出家嘅岁数。你九十岁今日出家，今日受戒开始一岁，但系你冇呢个只系三十岁嘅人啦，佢受咗戒系十年，出咗戒十年，咁佢就系阿哥啊，佢比你高咗九年。所以我哋咧就要论戒啊，就唔论咧呢个人啦几多岁，同时咧所谓进佛嘅人。一定要以戒得为先，要持戒都持得好，要持戒咧持得清净，咁呢个先至系个上座，系一个真正佛嘅弟子。所以戒咧系一样，冇两样。我哋南众就250条，个个出家嘅南众弟子都系250条，冇一个话249，就冇一个251。个个都是一样，只是这个资历呢先后不同。好像一个人在这间大学读书，好像香港大学，你凡是香港大学读书，个个日后都是这样毕业，都是康康都。但是呢，你拎个张毕业证书一看，但你是1958啊，咁我1959，咁啊梗系迟一年啦，咁你就做老大哥啦。意思呢都是一样，所以戒是要。和气，个个都一样，要共同收集。吓，见解呢亦都要同，大家都要尊敬三宝，大家都要做呢个自利利他嘅工作。咁啊叫做戒啊，见和咧系同戒。嗱，最后一种咧叫做利和同坤。咁啊喺香港咧就都算做得几好噶啦，不过响呢个小城国家咧仲做得好。咁喺香港虽然行大乘佛法啦，就更加要做呢、這个利和同根，即系必然啦。啊，我哋常常咧，或者广经法会，啊，或者七月而难，啊，或者有一个人咧， 佢又想作福啦，啊咁我就青山，咁啊别嘅地方太多啦，我做唔起啦，或者系沙田任何一个市区一个区域，咁啊我了解到咧系有呢个区域有50间佛堂，咁啊我谂下我个财力咧，我可以做得到，咁啊我咧每一间佛堂唔论佢人多人少啦，你总之系100个人又好。或者呢家只有得2个人嘅啫，呢个我哋唔讨论。总之你一个门牌，总之一个单位，咁啊我咧送5斤油，咁啊利和同坤啦，咁啊间间地都俾，间间都系一样，好呢个大细心。咁呢啲都可以讲得啦，系利和同坤在呢个施主啦供养呢一方面。嗱、啊，咁又例如人哋送到呢个庙里边，咁啊有啲嘢咧。同啲法師結緣，或者一支牙刷，咁你就個個一支牙刷；或者一條毛巾，咁你就個個一條毛巾；或者你送布，你就人人咧5碼，就個個都係5碼。呢、這個或者咧就焗衣啊，或者專門咧係供養一間廟。咁啊，總之凡係呢個布施嘅人咧，要有一個平等心，而呢個接受布施嘅人咧。亦都是在呢个利益方面咧，系平等啊嚟到享受。所以我哋有一句话叫做十方常住啊，就十方僧。咁啊，食十方啊嘛，十方咧，咁啊即系包括任何一方向嘅出家人咧嚟到呢一间庙，除非系子孙丛林。如果系十方丛林咧，你不管你点样穷都好啦。到呢有人嚟，你都要招呼，有饭食饭，冇饭食粥。如果粥都冇，就饮滚水啊！如果连滚水都冇柴烧，冇煤气炉烧咧，就饮冻水，都系大家都要有一份，就唔能够话啦吓，系一个人食多啲啊！我同你唔啱啊，就俾少啲。所以在呢个戒律、呢个道戒里边咧，亦都有咁样嘅理论啊。嗱，例如某一个人送一样嘢俾呢个佛堂。咁佢講咪供眾喎，供眾咪即係大家都有份得供養大眾，就唔係供養